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高叶敏的老家在河南农村，他从小喜欢念书，但初中毕业后家境贫困，让他不能继续求学。不甘心在家乡窝一辈子的他决定外出打工。94年端午节前夕，高叶敏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石家庄，刚下火车就被两个热心的女人以介绍工作为由骗到了一个偏僻的果园，交给了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非常凶啊，他们掐着我脖子，用刀子捅着我，让我选择吧，让我选择这两条路，一就是活，二就是死。活了就是必须向他们把我转手卖给别人，把2700块钱挣回。再你想死，我们得一刀子捅死你。当时我看到了床上到处都是血，当时我看了，我都吓昏过去。他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吧？”我不知道。这都是我被我糟蹋过的女孩，就跪下来哭着叫着求他，但是没有用。你叫他，说我怎么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过你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放过我，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放过我。 就这样，高叶敏被人贩子强暴了，那一年他刚刚19岁。接下来的几天，高叶敏都在人贩子非人的折磨下度过，直到刘老伯带着钱来到小屋看货。 他说，就说他要看看我，就是说看上了才要，看不上了不要，因为这跟他买东西是一样的。当时我就跪下，一边哭一边就求他，我觉着他能把我买出去，起码是我求生的机会。 到了约定地点，见到卖主，验过货之后，刘老伯本能的开始讨价还价。他说自己只带了2600块，卖主却说少一分也不行。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场景出现了。那个刘老伯要买的货物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 人贩子非要2700，他说我们只带了2600。那时候我就害怕了，我就把他叫在一边，我说大伯，我说他们非要2700，我说我这还有50块钱，要不把我这50块钱我拿出来，我都害怕他不要我了。当时我就跪下，一边哭一边去求他。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要来说说这位传播正能量的乡村女教师了。 对， 所谓的正能量，那现在的关于她的这个消息，我们看她的整个的发展路径啊，也觉得相当的奇特。大家没有想到，在2013年，一篇叫做《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又突然之间引爆了社交媒体。我们看到从应该是前天开始，29号开始，像南都啊、星星报啊、华商报啊，一些大的报纸，还包括几大门户网站，都对事件的这个后续进行报道或者进行转载的报道。其实最开始呢，是怎么样大家突然之间又想起这个事儿呢？是28号的时候，有一个网民叫做艾米如子汤恩博，他发了一条微博，就讲述什么呢？从河南救出的被拐女大学生的故事，就讲到说有个火车的乘警，他们讲在火车上听到的故事。几天前呢，他们从河南救出一个被拐的女大学生，卖到农村老光棍那儿几年，生了俩孩子，因为总是要跑，就打得浑身是伤。 对， 总是抓着她头发，最后呢头发都断了，就干脆剃了光头。那等警察救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大学生已经成了神经病了。他说就这样，村里还是围着警察不让走，最后呢是把俩孩子留下才走人的。好，就这么一条微博吧，有人就在底下评论，就有网友评论，评着评着就提到了这个被拐妇女高叶敏留在大山做教师被评为最美女教师的事儿。后来他不是被树成了当地的典型吗？ 感动合肥是大人物。 哎，结果呢就把2013年燕赵都市报的这个新闻给翻出来。好，再经过一个网友 迅叫做八卦什么我实在太什么了，转发之后呢就迅速的发酵，于是呢就成了各大媒体在重新关注的这么一个焦点。那现在这位身在河北的告老师也可能是不堪其扰，都觉得不要再打扰我了，我现在生活已经很平静了。他会有一种担心，说你要追究责任的话，都20多年过去了，你要追究责任应该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了。现在呢他和他的家人相对来说生活已经平静，而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就是越来越懂事了，他就让他的女儿是吧 写了一封代笔信。 代笔信 是这么写的，说我现在在这儿对大家说声对不起抱歉，我现在想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伤害，因为我的事全家人都病了，我希望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儿女们都能安心上学。然后呢这个信是他女儿写的，他只签了一个名，当然大家对这个是非常的蹊跷，觉得因为这封信的来源是南都的记者从河北曲阳县的县委宣传部当地的负责人获得的，所以大家在想是不是迫于一定的压力高彦敏不得不写了这封信，大家对这个信所表达的内容的真实性也有怀疑。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河北当地宣传部出了这个信做了一个公关之外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表态是公安部的打拐办公室主任陈世渠，他在微博上表达了一个看法，他说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需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他同时对媒体也透露说已经部署当地警方进行调查，所以大家就有很大的一个质疑，说当年这个事情被评成感动中国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用这种道德的制高点来看待这件事情，说她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女人，却没有人去关心这背后其实是拐卖妇女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事实。明明应该上今日说法的事情却上了感动中国，这是天大的笑话。但是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再看公安部的这个表态，有人就说了，说现在孩子被拐了，第二天你就找不到人贩子，别说十几年前被拐卖的事件，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21年了。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如果要追究这些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是有诉讼有效期的，这个时候已经过去有效期了，如果说打拐办公室真的想要严查这件事情，你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事儿，你看现在又被重新翻出来哈，它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主要是因为这个文章，它的写法上也是有很大的争议。就是你看，等会儿咱们可以再详细的说说告老师他，半生苦难吧，可以说非常屈辱的这个前半生。那这个文章呢，报道呢，他就淡化处理了这个告老师自己被拐的这个经历，就是凸显他因为一份本能的大爱啊，把他饱经苦难的这个生命像美丽的山花一样绽放，他是以这么个一个感动中国模式的主题在报道当中呈现。你如果真的是在参考其他的像什么南风窗06年有一个很深度的报道，也包括像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的栏目组，他们这些报道就显得克制，就没有这么多你刻意的去美化，把一个很苦难的东西把它美化成必须得传递某种正能量的东西，你就马上能够对比出来老师本身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是相当多的磨难，甚至他自己都讲过有很多次都是寻死自杀， 对 他非常绝望，但是你用这样的手法报道很明显就会让人相当的反感。所以呢就是可能因为报道手法上他马上就是被网友被公众抓住，你做的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这个值得赞扬的地方，就批评点槽点太多，所以呢他就立马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但是就是如果说回这些官方呢现在应对哈，他们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就啊就突然之间怎么又被 炒热了 炒热了。所以呢官方有的时候你就会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就是公众也是，他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要专门去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一下子你很偶然的你根本就想不到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话题又成了大家关心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公共传播的事件，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当地的县委宣传部或者说河北省委宣传部他们做了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们根据这个故事改编了一部电影叫嫁给大山的女人， 那个也是几年前吧， 对也是几年前，然后这部电影呢后来就被翻出来，其实就 就是根据高彦敏的原型改编的，但是他的故事的这个实际的描述的情况跟高彦敏的个人经历差的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都把这个人贩子拐卖甚至强奸的这个罪行给美化没了，所以就大家就会觉得当地的这些政府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去把一个个人的悲惨的经历给他美化掉，只留下他大爱的那一面，这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拿出来这部电影和另外一个反映同主题的电影叫做《盲山》来比较，《盲山》就相对而言是一个客观真实的电影，你能看到这个整个女主人公她的人生的脉络和最后无奈做出的选择，虽然这部电影最后没在国内公映，但是呢大家就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嫁给大山的女人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而《盲山》才是一部真实客观的电影。当然大家就继续发酵说，除了这个电影之外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阿霞，也是在中央八套的黄金时间播出的，播的内容也是类似，一位被拐卖的妇女因为当地村民和收买她的人家的感化，然后最后安心的在这个地方安心立命，从一个女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带领整个乡村致富。那你就会觉得这些所有的电影的背后，除了主旋律背后，其实都是一种人物的荒诞和荒谬，就是一个悲剧的女性，你把她是悲惨的那一面给他抹掉，然后只留下他接受悲惨的经历之后不得不妥协之后做出的那些贡献的那一面，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宣扬的到底是什么，是应该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吗，去接受这个被迫命运的安排吗，还是应该说你要反映这些罪恶的事件其实是应该受到打击的而不是被鼓励的。 没错，那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哈，大家再回看，就当年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说某些电影工作者也好，他们做出的事儿确实相当的荒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更加经不起公众的这些讨论。但是问题是吧，就是这个事儿它现在被这么炒作起来，接下来会怎么样收场？那么从中刚才春雨谈到的涉及的各个层面，包括高老师本人、高老师一家，包括他自己娘家和他的婆家，和当地的这个宣传部门，甚至某一些的媒体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你都能够从中会找到可以检视当下的这么一些评判的标准。就是说公众一定是有记忆的，网络也是有记忆的，媒体也是有记忆的，就是不管你当年做出些什么，可能在当下觉得啊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你再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中间会非常非常多的错误。所以这次看上去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啊，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还是能够在媒体上可以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引发公众这么多关心，应该本身也是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的。那既然高老师他已经很也是极不情愿，甚至说很被动被迫的重新进入这个公众的视野，那恐怕他自己的前半生又很无奈的又要被大家检视一番。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未必非常清楚高老师到底二十多年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21年前的时候呢，是从河南被拐卖到了河北的曲阳下岸村，之后呢他呢可以说是受尽磨难，成为了这个乡村唯一的女老师。他的这个传奇经历呢也是非常偶然的被当地的记者报道，之后当地政府呢就认为他接了所谓的家丑，还差点把他给辞退了，就说他本身的这个都是相当的传奇，所以呢这个报道的本身呢他们也是用了传奇这两个字儿来形容的。那到底哈这个事件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判断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连线了好几位的这个专家。首先呢可能大家想要从法律的层面去理解理解，那既然是已经事已至此，现在又被重新翻出来，如果现在我们还要去追责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春雨是访问了一位法学方面的专家， 对，他是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的理事，著名的妇女家暴和儿童权益问题的公益律师李莹女士，我们听听李律师他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子这么吵，我们关注他背后的这个故事，要制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大家都意识到的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敏感度，没有人想到追究。包括他在06年的时候被选为感动人物啊，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想到说去 去追究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作为他来讲，把这种犯罪的东西，应该算今日说法的东西，变成了感动中国。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哀，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悲哀。我们整个的社会，舆论也好，公权力机关也好啊，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是一个犯罪的问题啊，没有人能够想到去追究，然后去真正的去帮助像他这样的一个受害的妇女啊，而不是用所谓的大爱去感动这个社会， 嗯， 而是我们要制止这后面的犯罪， 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又被炒热之后，公安部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陈世渠他又站出来说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如果追究了，从法律上来讲能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是追究他的责任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事实上还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事件他背后会涉及哪一些犯罪，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说还有没有可能追究到，就他会不会有一个追诉期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刑法对犯罪行为是有追诉期的，那么就这个案件而言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这个人犯确实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我现在不用这个追究这个词，我是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嗯， 包括他有拐卖，媒体的报道当中说那个拐卖的那个人还也强奸了他，所以他还涉及到强奸，甚至就是说他把他关起来，可能他还涉及到非法拘禁，对买他的就是他所谓的现在的这个丈夫，他收买这样的被拐卖的妇女，他本身就是违法的，也是涉及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他收买以后他跟他发生这种性关系是不是告叶敏他自己所愿意的，如果是他不愿意他也涉及到强奸，他们一直看着他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事实上他也涉及到非法拘禁，包括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婚姻是不是高彦敏所愿意的，他是不是存在一个胁迫的问题，如果是存在胁迫的话，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讲的话，他也涉及到是可以撤销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那么在目前的情况看，这些犯罪这些问题是不是还能够追究，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它是有规定犯罪的追诉期的，就比如说法定刑最高刑五年的，那么它的追诉期是五年，不同的最高法定刑它有追诉期的限制，就是说过了这个追诉期它即使是犯罪也没有办法追究它的法律责任了。在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就是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它的追诉期是20年，如果是20年之后还要追诉的，它是要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就不是说这个人就想追诉就追诉了。高彦敏他的这个案子发生94年嘛，如果是当时就发生了，就高彦敏这个案子本身他如果是94年发生的，他已经21年了，确实存在着一个追诉期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这个案子当时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已经把他作为一个拐卖妇女的罪立案了，或者把他作为一个强奸罪立案了，那么他就不受这个追诉期的限制，什么时候能够抓到这个人什么时候还是可以继续追究他的。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真的要追究这些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像他的公婆，他的公公和婆婆，因为当时去买他的人是他的公公，然后还有现在他的丈夫，分别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他公公买他，他是要负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这个罪的最高刑就是3年，所以对他公公来讲，如果是当时没有追究，那么现在已经过了追究的时效了，过了追诉期了，包括她丈夫在没有得到她的同意跟她强行发生性关系，那么就涉及强奸，她的起刑是3年，就强奸罪，但是她的最高刑是可以到死刑啊，都要根据她的情节，然后她的追诉期是20年嘛。当然了，就是对她丈夫而言，一个是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完了以后在94年以后，包括95年、96年、97年以后是不是还涉及到强奸，如果他还涉及到强奸，因为他不到20年的话还是可以追诉的。 好，听了这个法律专家的意见哈，但是如果套回现在的实际情况，几乎只能算是听听，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再从法律的途径，就说高老师这个个案方面，我估计应该不会再有法律途径的这个介入了。 对， 因为高老师本身他对于现状似乎是接受了，甚至觉得有一种 好像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逆转，就相当于前半生的这个苦难来说，现在他是迎来了生命当中的可能是相对来说好的一个时期，他也不希望再被外界这个打扰，甚至 对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可能对他公公和婆婆甚至是他丈夫的这么一个追刑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可以，我相信他的个人意愿可能也不愿意 对 再去起诉，唯一可能的就是对人贩子的这个追刑，但是人贩子现在可能大家已经很难再找到当时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儿，然后甚至是当地公安机关可能当时也没有立案，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人贩子的追刑除非在人贩子被捕的情况下他主动供认，你已经很难再真正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 就有你看这个案例吧，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哈，就是书生他会有书生的一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你比如说各种法条是吧，规矩都明明白纸黑字的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你套在每一个不同的案例的时候，它的事实它的各种情况太复杂了。 对， 就是你对人性的这种探寻或者去把握，你有的时候你法律是没有办法去做更加精准的这个量度。你就比如说我看到当时是这个南风窗2006年写的这个报道，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这法律它怎么管这个事儿呢？他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是被拐卖，1995年的时候呢是经过婆家的这个同意回到了河南，当时回去之后呢他的父母就躺在炕上整天不动，就知道他被拐之后整天躺在床上不动。一年之后呢他回去了，他本来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后来呢他父母却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无论你走哪条路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呢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他说我们可以还他钱，父母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也是农民不容易，买你的钱都是向别人借的，另外呢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了。你看这番话你现在你用法律你能解释吗？根本就没法解释，这种人情方面的这种量度选择你是没有办法用书生你学到这些理论去理解的，所以这种事儿，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空议论对他们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说实话。 其实我有问过唐映红老师，一个心理科普作家，高校的心理教师，那他说这个高彦敏这个事情他一开始是非常高调的反对的，几次寻死，然后甚至也试图逃出这个被拐卖的地方，然后后来呢他经过了一定的心理历程又变成了高调的支持，甚至融合融入，然后现在在这儿给这些孩子们当老师，然后这么一个心理历程其实他背后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人在对抗整个体制，不是一组人或极个别人对他的施暴，反而是整个的社会大的社会氛围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他在的这个村庄所有的村民都默认你去买一个媳妇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自己也说过这个村里有30-40个被买来的媳妇，然后他的父母他也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回来那你再嫁人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好人家，所以他们甚至也纵容被拐卖的女儿去这一家买她的人家里安心的生活，相夫教子，所以你看整个的社会氛围给她的这么一个极大的压力就让她造成了这种心理的转变，其实是因为一个人个体在整个社会氛围面前的一个无力。 说实话这些言论也很多，就说你以个人什么对抗体制对抗整个社会风气，说来都有点外宾的口吻，或者说也不懂得到底实际的乡村在发生什么，就是空有议论，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揣测当事人他们到底内心经过一番怎样的这个抉择和挣扎。你看高彦敏他还讲过这么一番话，他说人都得讲良心，我现在不后悔，既然选择这条路后悔有什么用，后悔也不能挽回这一切。就你看他说的话包括他后来做的事情，怎么样去当乡村女教师，他自己都说他一度觉得人生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他听到母亲最后得癌症去世的时候，他说他晚上经常做梦就觉得哎，要是能随母亲走了就好了，可是呢他会觉得我人生的意义从他教孩子身上可以获得，虽然他在 跟她丈夫的交往中几乎没有任何的认同，因为丈夫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基本上就算个文盲，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她可能对精神生活还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呢，她从教育下一代身上，教育她的这些同村的其他有可能也是被拐卖妇女生的小孩身上，找到她自己人生的意义。她甚至有一次说，因为他红了嘛，就媒体报道之后，很多人来捐款，甚至有人就是捐钱，去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些节目，参观天安门。他去了之后，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嗯， 你看他的这个需求其实 很简单， 他又简单，但是他人情又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呢，你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之下，我们用非常简单的标签或者很冰冷的这个法条，或者一些空洞，但是又不会错的一些大的原则去教育他们，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傲慢的这种口气。 嗯， 其实对于任何人的个体的人生，他实在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 那既然说到哈这么无奈，那其实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做的不是去评判，可能是去了解，就你到底知道每个个体在他们这个身处的环境当中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必须去走进那些曾经是接近过他们和近距离的拍摄过和听他们口述过的这些媒体人的说法。他们不用带任何的感情色彩，只要告诉我们他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曾经也是我们的同事了，是凤凰卫视应该是冷暖人生节目组的编导周先生。 策划，对，周先生。 我们来听听看哈，他当时就去到了河北，去到了高老师的这个生活的地方，也是经过很大很大的困难，因为当地的村委会啊不断的阻挠，但是还是获得了很多一手的信息。那现在尽管事情过去了非常非常多年，但是说起来这样一个特殊的采访对象，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记忆犹新。 电影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当时他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高老师给我有一次就是他告诉我那个电影他就被改成电影什么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我当然知道这个电影肯定不会跟高老师他真实的故事有太多的那个关系啊，然后我也去搜了一下他的故事简要，基本上跟高老师的就是我们想表达的高老师的那样的一个个人经历其实差别还是很远的。就是他是那种很典型的比较假意的心灵鸡汤，就是说不好听的比较知音体那种东西，可能跟高老师真正的处境啊包括他命运当中这些纠结其实差别还是很远。 嗯嗯，那你们现实去采访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想着？因为我看你文章里也写，就是他还想说有一天他的生活能够改变。然后，他是不是其实对现在的生活现状也不是像电影里描述的，就是那么的心甘情愿和无私奉献？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像高一鸣这样的，他这样的命运来讲，其实他可以做的选择很少。我甚至觉得他现在就是无路可逃，不得不留。就如果武断一点这么说，因为这两天网上也有人讲说，哎呀，有机会来北京，为什么就不跑掉吗？就哪怕在北京去找一个端盘子的工作，也没必要在那儿受屈辱。其实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第一，他其实最恨的是人贩子。我倒觉得他对这一家人所谓的买家，他当然一开始就是刚刚去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可能对这家人是恨居多的。但是慢慢的可能跟这家人之间的我觉得恨可能会变少一些。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那时候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称呼的时候就直接说这是公公婆婆什么的，他也没有说是那个人什么的。如果他真的恨的话，他是不可能说公公婆婆这四个字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买家哈，就是所以他的公婆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像外人想象那么简单，好像是一种施害跟被害的关系。所以也就造成他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很难。一方面他回到了家里，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家里的人可能对他的伤害会更大，因为当他回去了以后，说不定那个时候他还抱留一些希望，因为当时他第一次在他男人陪同之下回到他老家，跟家里人说要不要就把那买的2700块钱给人家，就是把钱给人家，然后自己就赎了身。但是家里人却觉得说你这样的一种身份再回来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境遇，因为那个地方本来也很穷，第二个他也算是所谓的就是这个名节上有一点瑕疵哈，所以他我觉得那个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啊，再加上他也有孩子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整个过程 非常纠结也在于此。 所以其实你认为他更多的是迫于无奈，而且他的选择太少了，他只能做出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吗？ 我觉得现在在下岸村是他最不糟糕的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最荒诞的地方。 嗯嗯，那你们 我不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合理合法的甚至是合情的，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目前对他来讲最不坏的一个选择，否则我不觉得他有，就是你说他这时候逃走吗？然后他在那边有两个小孩，我觉得他放不下，而且他公公婆婆，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尽孝哈。我就觉得他的高一敏的这种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真的觉得，那一家人也是迫于无奈，就是他其实已经，超脱了一个被害者的一种身份，就是跟他的所谓公婆的相处当中啊，因为他也能看到这家人的无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就进入一个更加难的一种境地，好，所以他只能待在那儿。所以今天不是又说他写了一封那个请他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嘛，说大家就是不要打扰他生活什么的。有的人说这是当地宣传部门授意写的，我倒不觉得这么看。我觉得可能真的他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之前在他写这封信之前，我觉得他也可能会这样想，这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当时你们去采访，因为我看到你文章里也写遇到了很多采访的阻力和困难，其实当地的村民是不是对这个现象，就是有陌生人来靠近他们村会比较警惕，因为是不是当地普遍存在这种拐卖妇女的现象？ 是这样的，其实对我们最大的阻挠倒不来，并不来自于村子里的人。对我们阻挠的人就是其实是县宣传部的人啊。当然村里的肯定有人通风报信了，那估计是村里的村干部打电话说来了记者了，你们要不要，他们怕担责任，我估计也就是仅此而已。村民其实就是道德是个相对的东西，当一村子人都在买媳妇儿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东西就好像是一种传统一样，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就是他不会去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看法。但是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来讲，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当地的一个污点，所以他们我所写的那些拦我们强击行那些人不是村民，村民从头到尾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冲突啊，甚至在我们第二次偷摸进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去打小报告的。如果村里如果是一个敌对的状态的话，我们第二次就是日落而作日出而息那一次肯定不会成功啊，所以村里其实对我们倒没有太大的敌意，反而是那些就是村外的就什么宣传部那些人，最后就是对我们进行暴力的枪击器什么的。 好，这个可能也好理解哈，就是高老师怎么样他都算是一个典型，你用的好的话他是一个正面典型，用的坏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负面典型，对当地的声誉或者对政府的政绩它都会带来影响。你好好包装，你可以全县人民甚至全河北的人民都来学习它，你要是坏的话，它背后可以引出一连串拐卖妇女的问题、贫穷的问题，包括当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还有腐败的问题，是吧？所以这很能理解当地的宣传部门、当地政府为什么会这么紧张。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人性或者普通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有时候在这种抉择情况之下反倒是淳朴的，反倒是善良的，但一旦他跟背后的利益扯上关联，这事儿他就会扯不清。 对，其实人性也是有转变的，当然我看到后来有一些文章他就披露说，其实在高老师出名之后，当地的县委宣传部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恶势力的这个拐卖的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演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有人就想把这个教学点给撤掉，然后后来当然是迫于社会压力没有撤，然后高老师得以继续保留这份工作，但是如果撤掉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村妇。然后后来呢，这个事情被拍成电影以后，书成了感动河北的人物之后，拍成了电影，然后河北很多地方的省委宣传部他都下达命令说组织所有的政府的公务员去看，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典型去宣扬，然后反而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当地的这种宣传他得了很多的捐款啊，甚至是有很多人去给学生捐这种物资等等的，虽然高老师他本身没有那么看重这些东西，他甚至拒绝过，但是呢后来很多人还是把这个钱给了高老师，然后高老师 可能自己用的一部分就是给这个学生们买东西，剩下一部分捐给村民了，可是村民们反而会认为高老师在贪污，然后反而会有些边缘化他，尤其是在这次这件事情又被爆出了之后，尤其是很多人说，哎，当地其实这个村民有三四十个媳妇儿都是买来的，而且这个事情也是这个当地的村民也有纵容啊等等的一些助纣为虐的现象，那反而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然后有人如果说真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可能当地所有的村民都要为这个买媳妇这件事儿负上刑事责任，反而又无形中让这个村民和高老师他产生了一种隔阂。你看，就是因为你看你出名出的，一开始是有好处，当时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件好事，现在呢反而变成了生活的一种困扰，所以反而我们现在这种过度的讨论给他个人的生活又造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伤害。 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中国尤其是在乡村土地上发生事儿啊，它都已经超越新闻，觉得像是文学了。 对， 都可以去写， 要不然莫言怎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或者去拍电影，但是你要真的拍成电影，他又不会说是朝着这种比较客观或者真实的这么一个方向去拍。所以呢，可能这种事情多了之后哈，一般的老百姓对这种所谓的典型、所谓的模范，他会有警惕。就凡事是标签化的，凡事是简单一刀切的，它除了好就是坏，除了值得学习它就是值得抨击。对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可能大家心里都会说，其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它真有太多灰色的这个地带。所以呢，这可能也会引发下一个的这个疑问哈。那到底这个事件，如果真的是从一个很资深的这个媒体从业人来看，见过很多发生在农村的这些案例，你多了之后你也都会反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对， 这种事儿背后它到底能够反映这个国家在农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听听周先生的分享。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凤凰卫视原来的《冷暖人生》的策划周先生，他是去到当地访问过高老师哈，他有很多实地的这种观察和体验体会，我们再来听听。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直接去采其他村民，就是问他们对于买媳妇这个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即使问他们，可能也得不到什么，就是答案，因为当时因为那个环境太紧张了，我们不可能那么嚣张的去群采。第一次刚去，然后拍那个教室的时候就被给赶出来了。第二次是半夜进去的，也不太好，就是去到处问，所以两次都没有问到其他的村民。但是就像我后来第二篇文章写的，其实当地人，当地那个地方是那个采石业，就是石料加工厂比较多，因为当地有很多石头山，所以当地的那些男人啊，都是去石头山那个石料厂去打石头。然后呢，收入非常的低，所以有很多都是到了30岁都讨不着媳妇儿。那么，所以他的合理性就在，就是他们逻辑里的合理性，说30岁讨不着媳妇儿，那肯定有人说那怎么办呢？这没人愿意嫁过来。他说我给你找一个，就是说那边有一个合适的。我觉得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案例里头也会看到，就他们不有的时候不会直接去用买媳妇儿这样的话啊，可能但是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相信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合法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而且对于一个乡，这种所谓的这种乡里的这种所谓的世俗社会来讲，传宗接代这个任务可能很重要，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我们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印象的事情就是，当时这个他们这个刘老三，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男人家里，刘老三就是被他父母说给他找了个媳妇儿回来。回来以后，刘老三是从石料厂回来的，然后就要那个就是洞房嘛，对吧？这一天是最尴尬的，第一次见面。然后在这个里头，刘老三就跟他的一段对话哈、啊，就高彦敏就是回忆起来，刘老三说：“你是不是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我到其他地方去睡觉去吧。就是你 要不你到其他地方去，要不我去，这样我们彼此是清白的啊。说，然后呢，这个高月敏他也不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啊，所以他后来结果发现刘老三也哭了，啊，就这个男人买家也哭了，然后高月敏当然也哭了，两个人就坐在他说很大的一个炕，他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当然高月敏说了一句话很打动我们，他说刘老三这个人就他也很绝望，是两个同样绝望的人，所以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已经就是超出了这事情的残酷跟黑色幽默，已经超出了。就是说法律的对错的这个层面，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更宏大的一种悲剧。我不知道我不说的是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两个都是很绝望的人，然后上演了这么一个荒唐的黑色的悲剧，或者是黑色幽默剧。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个体命运无法去改变的啊，包括高月敏，包括刘老三，这都不是他们个体命运能够改变他们自己的走向的这件事情。 嗯，哇，听你这么一讲感觉好绝望。哎， 是，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做那个片子最后我们非常同情高艳，他要么一辈子活在一个被拐女的标签当中，想着逃跑又逃不了，也没处可逃。 嗯， 那怎么办呢？这个村子对他来讲是最绝望的一个村子，是他当年受辱，对吧，是一个魔窟啊，就想逃走的一个梦魇，可是他没有地方去，所以他只能在这个地方找一点点希望。最后他看来看去觉得这个地方的村子里的孩子是最可怜的。 嗯， 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小孩从小没了妈，爸爸在外地打工打石头，守着爷爷奶奶，然后没有学上，然后他说如果这些小孩没上学的话，以后长大了以后十三四岁就要又被拉去石头上去打石头，然后他们的命运跟他们的父亲一样，到了三十岁找不着媳妇儿再买一个，这村子里的这命运就永远不会改变，一代人一代人之间永远轮回。所以高月敏看到这一点以后，他觉得他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去当一个代课老师，然后试图的去把学生能够送出去，改变这个村子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高月敏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就是他真的是感动中国。我不是说那个意义上的感动中国，他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他除此以外又无能为力，对他来讲的话，他跟那些小孩在一起生活，他觉得他的世界变得简单了很多，他可以忘掉那些让他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同时他也能摆脱被拐女这三个字的标签，他可以成为告老师，他从被拐来的媳妇儿变成了告老师，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于别人来讲的意义都是假的，对他的意义是最真的，因为他的自我的这样的一种定位，他自己的一种重新的人格塑造，其实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嗯， 而不是一个什么主旋律的弘扬，我觉得那个都是把他弄得太功利化了，其实对他个人的心灵的重新建设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从微观角度来讲，你作为高月敏这么一个女子，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你说打拐这些事情上访对她来讲她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能说她哎呀怎么不抗争，我觉得这对她来讲太过于苛刻了，她真的做不到这些事情啊。然后她只能做这么一点点事情，所以我后来说她只能怎么样，就是说而且很多人说她为什么不逃啊，说现在什么什么这个城市局了，就打拐办的人说要真这个追就还是要追责，怎么追责？请问我就请问怎么追责？你去找人贩子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人贩子是100%不可能找着的。昨天拐掉的小孩今天都找不着人贩子，更可能几十年前的事情。第二个，你去追罚他的那些买家吗？他的公公婆婆吗？我说一个可能会有争议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把他的公婆抓起来，是平了民愤，但是对高月敏来讲真的是帮助吗？我觉得不是。所以对他来讲的话，除此之外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只能荒诞的进行自我心理建设，完成救赎，只有这句话。 嗯， 所以这个事情的其实想到最后，其实你说高月敏他还能怎么样吧，就真的如果从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当地的村民对高月敏后来这种他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教当地的小学生啊等等的，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然后另外就是当地政府对他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在他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之前，他就当地政府就对他没有态度，因为就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 嗯 啊，然后当然他成为新闻人物以后，他成为新闻人物这件事情本身也很蹊跷，是当地有一个摄影爱好者，是个农民摄影家，叫刘向阳，就平常喜欢到处走街串村的，然后拍点那个这种照片，然后说听说了这么个故事他就去了，拍了以后他觉得从他的理解，一个非专业的新闻的理解，新闻人业余新闻人的理解哈，当然他也是通讯员，然后他也每天受着那些所谓的这种主旋律叙事方法的浸染，或者是怎么说感染传染还怎么样哈， 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正能量，那我觉得这对他也不用太苛责，而且我们采访过程当中，这个记者对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啊，就帮我们联系之类的。 嗯， 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视野跟他的这个他的视野跟他所处的地位跟环境是有关系的。当然，我觉得，当他被爆出来以后，那解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地的这些主流媒体的解读是他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而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一种荒诞跟悲。所以我们去用我们的方法去解读，但我们的解读不是在地方所谓的这些相关宣传部门的可控范围内，所以他们觉得他成了一个麻烦，啊，成为了一个麻烦。那么对于村民来讲的话，我觉得村民对他，我没有去问过，但是我觉得村民对他肯定是有感激的，因为毕竟那么多小孩在他那儿上学，每天老人们还是要下地干活的，如果没有这个学校的话，小孩或者每天就是来单程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去附近的一个中学那个教学点去，或者只能就是撂荒乱跑啊，不上学。所以高彦敏的来，而且他是当地，就是他是个被拐来的媳妇，但是却是当地的这个村民里头他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他的这个到来其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所以其他人也会叫他高老师，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嗯， 当然后来他成名以后，曾经有当地的教育局说要把那个教学点给撤掉，当时就很多人反对，后来被迫那个教学点被保留下来了。 嗯， 所以如果撤掉以后，高彦敏肯定就没有了工作，那没有了工作以后，他又变成了一个农妇，就像无数千千万万的农妇一样，没有人再会知道他。 听他一说觉得这个事儿更复杂了，是吧？ 对， 所以你更加会觉得评论当然要多加小心，在没有知道这个事件的全貌，或者我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事件的全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还是那句话，你去完全全全了解主人公他到底正在遭遇什么。但是尽管已经是披露了很多的消息，但我觉得仍然不是可以去妄加评价别人的人生，或者说你站在一个你不管是法律的或者是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评价人们做出具体某个选择的这么一个借口，似乎都显得有一点狂妄和傲慢。那既然哈说到这个份上给我们添加了这么多的细节，那在他理解的，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知道很复杂，似乎也想不到一个可以让每一方都获得自己最满意结果的这么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吧？那如果真的是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他认为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继续来听周先生的分析。 因为我们采访以后不太愿意多打扰人家，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很奇怪，那个地方离北京很近，我们早上八点钟不到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然后到北京的时候西三环路上开着已经是下午2点半，就是这四五个小时就隔着这么近又感觉那么远，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感受。然后我觉得高彦敏当时他已经处在了一个就是风浪过去的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然后我们就不太愿意老打扰人家，也好像给人家一种你在怜悯别人的感觉。但是后来的确还打过一些交道，因为有很多我们当时凤凰的一些那个海内外观众打电话来都要求捐款啊什么的，而且要求说一定要把钱直接捐给高老师，不要捐给任何中介的这种管，因为当地人当时当地的那个政府说要帮他建一个什么基金之类的哈，就是帮他把钱管起来，好像还发生了一些就是后续的一些额外的故事。当然我们后来跟高老师特别说哎呀算了，我不要这么多钱什么之类的，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当然后来我们说你为孩子也得留着，因为一些小孩有些外我们观众寄了很多什么图纸书本啊那些教学用品什么之类的，所以当时会有一些教导。高老师他是一种诚惶诚恐感觉。后来若干个月以后，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来北京。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部门组织他们，还有他的那个小学生来北京，来好像转了一转，然后去天安门看了升旗之类啊，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印象很深啊，然后再后来就听说什么各种感动啊，或者是那个改成电影之类的了。后来我当时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高老师会变。 他会变得一个就是以此为一种谈资，然后不停的跟别人愿意娓娓道来那种感觉。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高老师他最可爱的一点是他其实自己虽然这么多外界的变化，他自己内心一直很笃定啊，就是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重新的一种站起来。所以他其实包括这次在见他的照片什么的，我觉得他其实变化不大啊，他倒是一个淡定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但是我觉得外界倒是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声音可能甚至可能会打扰到他，这个很难讲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贫穷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荒诞就在于，我们如果跳出施害者，当然那个人贩子是罪该万死的哈，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的。 嗯， 但是从任何一个拐卖，包括拐卖儿童，包括拐卖妇女，最难处理的其实就是买家跟被拐女之间的关系。你看那个电影《亲爱的》，那个赵薇的那个小孩最后被拐，然后去解救，然后后来那个收养他的那家人又来看他，然后最后附的那段纪实的那段片段，其实就是我们凤凰冷暖人生节目拍的素材。 嗯， 所以那种关系，就是你看到最后会热泪盈眶，就真的非虚构的东西会让你真的觉得超出任何编剧的想象。所以其实这种收养人哈，或者是买家，我们用一个词来讲买家，或者是收养者，或者是这个买媳妇儿的人，他们跟这些被拐的这些妇女或者是小儿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易当中，另外一方面他们是通过商品交易建立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以后他们的确是有了情感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起来很难。另外一个我觉得外界不要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想象去胁迫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有些人话说的很极端，说那个村子的人就应该被屠了，这个话这两天听到了很多，觉得那个村子的人都是混蛋。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事情没有那么，如果这个事情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所有这些王八蛋的先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可是没有这么简单能解决的事情，包括那些孩子。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改变这个问题，一个是当然，打拐这些东西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宣传教育。我觉得这宣传教育就是告诉那些不要去买。可是不要去买，他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他没有办法去就是找到媳妇儿，这么一件就是传宗接代的事情在农村又这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能通过真的是社会发展，然后去改变这些贫困地区的面貌，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些被拐的妇女的命运。 好，我觉得真的是不用多言，真实自由的万钧之力。我们再去一下广告，等会儿回来最后一节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想来听听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啊。这是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李思盘，她对这个事儿也一直在关注。那毕竟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她是一位半生艰难的女性。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逆来顺受，她并不是他那个主旋律的一个目标。 嗯， 主旋律希望能够化解，能够淡化这种苦难，能够淡化社会问题。其实主旋律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要把结构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把它化解掉，把它消解于无形，然后把人的那个道德当成解决问题的一个假设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要求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所有的人都是所谓的逆来顺受，忽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然后用一种超越的那种道德去解决个人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主旋律的一个本质吧。就这个事件是一方面，它是对拐卖妇女、人口贩运这样的一种行为表达的这种道德的义愤，而且法律知识的一个传播，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正面的。另外来讲，更多的是反对这种诉诸于普通人的牺牲奉献，而不是突出强调他们应有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宣传的所谓的旋律。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积极正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说 说啊，这件事情对高老师不见得是好的，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又陷入了那样的一种主旋律了。主旋律他在处理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逻辑是自求多福啊，不要诉诸于社会制度的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说啊，我们是不是对这个个人是好的，那我们真的是跟主旋律走在一条道上去了。 那另外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事件又被炒热之后，这个公安部的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陈世渠他就说要严查，您是怎么看待就是现在这个公安部的这种表态？您觉得他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吗？还是说仅仅就是一种停留在表态上面，只是为了平民愤给大众一个交代？ 其实拐卖妇女、拐卖儿童都有这个问题，很难恢复原状。因为最后加害人跟受害人之间，他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所以就确实非常非常困难。在高老师这个故事里面，他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细节吧。比如说当初他是为了摆脱那个人贩子的折磨，求他公公把他买下来的。他不是一个就是说纯然加害者的面目。还有呢，现在确实过去很多年了，然后他的那个家庭的这个状态啊，也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他来讲，就是现在确实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公安部必须这样表态，我不认为说他是为了平民愤，因为我觉得他必须要把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本质讲出来。我不觉得他这个表态是有问题的，但是只是非常难。不仅仅是高老师这个个案，他们那边不是很多媳妇都是买来的吗？但是实际上对于妇女被拐卖然后强迫的那个就是进入婚姻这种情况，其实更多的是那种贞操的观念在中间起到一个，也是一种维稳机制吧。像那个高老师也是这样，就是他在一年之后他终于算是摆脱了控制，他可以回到他们家去，但是他的父母说你已经这样了，以后你要再你就是要离开他们也很难嫁。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公安表态或者公安的效率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这确实哈，背后还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值得再去挖掘和讨论的方面，比如说观念，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怎么样去改变贫穷。那当然它每一个它都不是孤立的，它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一个个事例只能说提醒我们还有太多太多东西需要去关注，需要去改变。其他的对于个体的命运，我觉得任何评论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对，也许我们对个体的评论可能会导致他个人更加的不幸，但是往往忽略个体的命运，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看到整个社会的命运呢？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体化新闻，谢谢收听，再见， 拜拜。